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02集。老头费神蓦然抬头看向樊州的方向， 这老贼头边是临阵反戈， 夜巡的锦衣卫们驰鞭而归，还没有下马先吹响了口哨， 东南三里外有行军的痕迹。 费胜几步上前， 是守备军还是樊州贼？ 朝咱们这儿来的，十有八九是夜袭。 锦衣卫挂起马鞭扶正刀，费胜心凉了半截，他从去都到中伯都没当过将军，行兵打仗这事他不在行，他掉头环视营地， 指挥使跑了，往下总旗呢，喊他出来打仗。 跟在后边的锦衣卫说， 总旗也跑了。 费神懊悔死了，早知道尹昌如此不靠谱，他就是拖也要把古今拖过来，好歹能顶上此刻的空缺。他让自己冷静下来，问下属 还剩多少人。 1000人。 锦衣卫抵着刀柄， 这老头还给凑了个整数。 费神咬牙切齿地说， 我谢谢他全家。 费神没办法，只能硬着头皮上。他喊士兵把火把全部熄灭，准备撤离，起码不能待在营地被敌军当靶子打，到了雪地里还能周旋。但是火灭一半，他就已经在风中听到了敌军奔跑的脚步声。 现在就撤。 费胜光听声音就知道打不赢， 撤。 剩余的士兵都系紧了裤腰带，拖着刀跟在锦衣卫屁股后边卯足劲儿地跑，一路丢兵弃甲，显得格外狼狈。费胜有马，可他不敢抛下这1000人自己跑回磁州，仗还没开打兵就先丢了，他已经能够想到沈泽川的雷霆之怒。费神还没有跑出几里远，就在夜里听见了前方的包围声。他们在这里安营扎寨好几天，樊州兵早就摸清了路，把营地前后都围死了，准备在今夜一网打尽。费神进退维谷，这情形和数月前在敦州截然不同。他暴露在这荒野中，没有任何遮蔽物，手上的千人兵或许能够抵抗小波突袭，但绝技无力抵抗远超自身数量几倍的猛攻。樊州兵聚了上来，他们比磁州守备军还要杂，没有铠甲，甚至没有统一兵器。随着圈子的缩小，他们像是蚁群般涌进。费胜的马和守备军挨在一起，四面八方都是成倍的敌军，人浪推着人墙，挤得守备军连弯腰都难。这种情形下，唯独破釜沉舟才能有一线生机。费胜在喘息中仅仅犹豫了刹那，紧接着一刀砍死了自己的马，在热血溅洒间举刀大喊， 我与诸位皆是昆仲手，今夜如果不能死战突围，便只能葬身在此。 士兵们陷入包围，原本就心生惶恐，先前看费胜骑在马上，怕他会弃兵而逃，于是更加无心应战，只想跪地求饶。但此刻费胜砍死了自己的马，一表共同进退的决心，顿时士气大振。费胜深谙身先士卒的作用，他在讲话间已经疾步冲上，迎面砍翻敌军，带着人朝西北方拼死突围。就在此刻，东南方突然爆出吼声，一纵队伍像是尖刀般的涌进了樊州兵的身体里，刮得他们肝胆俱裂，血花喷如泉涌。不到片刻，八列队伍全部捅了进来。尹昌才喝过酒的脸上通红一片，让人分不清到底是醉的还是冻的。他擤了把鼻涕，高兴的直跳，隔着数百人朝费胜洪亮的喊着， 哎呦，你还没死啊。 费胜刀没拔出来，他瞪着敌军的胸口，千言万语汇成一句， 操。 他这是被尹昌当作诱饵了。磁州守备军一共来了8000人，打樊州原本无需这样设计，可是尹昌在到达樊州后就觉察不对。他早就听说翼王不许境内百姓流窜出境，在边线上设置了兵马阻拦，然而他们过境时不仅没有遇见阻拦，甚至没有遇见樊州兵。翼王收到了檄文，他若是有投降的心，早就该开门相迎，可他非但没有打开门，还收走了边线上兵马， 这显然是在集中兵力，准备和磁州守备军决一死战。尹昌猜测，樊州为了求胜，还会联合登州兵，他们只有在数量上碾压了磁州守备军，才敢这样应战。老头贼得很，知道自己带的人不够，所以把费胜扔了出去，让樊州兵咬钩，等到樊州兵汇聚成群，再靠尖刀阵型从背后突袭，先将他们分裂成块，再逐一击破。费胜在擦血时看到尖刀队势如破竹，顶得樊州兵无法再汇聚起来。这些队伍的刀口四面朝外，能够明显的看出是借鉴了陆广白对打骑兵的阵型，但是尹昌做了改动，他把这些队伍排得很窄，由陆广白的方形战车变成了长形尖刀，这样的尖刀队伍从背后突袭时又狠又快，一旦捅进了敌方阵营，就能把对方从中撕裂。樊州兵连铠甲都没有，根本来不及去捂屁股，眨眼间就被绞成了血肉。这老头真有点东西。费胜眼见胜利在握，不禁信心大涨，岂料他还没开口，就先吃了尹昌一记扫堂腿。尹昌虽然年纪大，但腿上是真功夫，让费胜栽了个跟头。费胜才落地，头顶上的刀就刷的蹭了过去。樊州兵正在鸣金收兵，尹昌拖刀追着，断喝一声：“ 庶子，哪里跑！” 樊州既然集中了兵马，那今夜前来的就是境内主力，只要击溃了这些人，翼王就再无抵抗的可能。樊州兵军心已散，磁州守备军士气高涨，速战速决就在此刻，尹昌断然不会放他们回城。费胜爬起来就追，谁知这老儿腿脚了得，跑起来快得惊人，在黑夜里横冲直撞，费胜只能勉强跟上。他们追出几里远，费胜察觉方向不对，正欲喊尹昌，又居然听见了马蹄声。 援兵！ 费胜把腿都迈直了，想要拖回尹昌，喊道：“ 是樊州的援兵。” 费胜耳目敏锐，和古今是一条路子，他随军的机会少，没有古今那种光凭声音就能辨别兵种的能力，但他观察力超长，听出这马蹄声略沉，不似普通骑兵。夜里无星，荒野间连绵的是雪丘，雪茬子贴着雪丘滑动，被风吹得沙沙作响，刮到了磁州守备军的脚边。尹昌降得像驴，冲在前方，已经能看见数量不多的骑兵，他的红鼻子被脚泡坏了，顺风也没能闻出其中味道。费胜脸上吐着细碎的血屑，他在那雪化的瞬间嗅见了风中的火药味。费胜随即寒毛直竖，他猛然停下，挥开手臂，对左右的锦衣卫厉声道：“ 火冲！” 费胜的声音还没有落下，黑暗中就爆开了火光，宛如流星急坠。费胜想也不想，几乎是虎跃而起，从后扑在尹昌背部，带着老头翻滚进雪间。那巨响砰的响在耳边，好似钝器砸在脑袋上，炸得费胜险些失明。失算了。费胜擦到碎蛋的背部，火辣辣的疼，他单臂撑着身体，使劲地甩着脑袋，因为听不清自己的声音，只能扯着嗓子冲身下的尹昌喊：“ 这玩意儿烫脸，退后，现在就退后！” 费胜在八大营的军备库里见过铜火铳，这东西只有八大营中的春泉营才能配备，受朝廷管制，由兵部长管锻造图纸。萧迟也和沈泽川都打过火铳的主意，但两个人都没能把图纸搞到手，难怪刚才这支骑兵站着不动，那是在上膛。对方不知道在夜中观察了多久，他们不是冲着磁州守备军来，而是冲着尹昌来的。所谓打蛇打七寸，尹昌就是磁州守备军的要害。尹昌被这一弹打懵了，老头挣扎在雪间，捂着耳朵对费胜惊恐地喊：“ 这他娘的怎么打来了？” 费胜哪有时间给这个没见过世面的乡野老头解释，他爬起来拖着尹昌就往回跑。尹昌挪开手掌，伸着脑袋回头看，后边的骑兵又抱了一下，尹昌的屁股被炸开的弹丸擦到，疼得尹昌放声大叫。费胜以为尹昌被打中了，情急下说：“ 你可别死了。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